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他在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比较应景的话题。明天呢，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注意到是什么日子啊？如果没有注意到没关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提示一下，明天呢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教师节了。所以在这儿呢，也是首先提前预祝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人民教师节日快乐，当然也要祝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北京体育大学的王安丽王老师也节日快乐。 谢谢。 当然我觉得现在也不仅仅是我们把老师这样的一个定义在设的那么局限了，比如说像我刚才提到的，我们人民教师，这是我们大家一直以来认定的这个老师的范畴。还有呢，就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广大的这些社会体育指导员老师们，他们在自己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去为更多的朋友们带来一些健身方面的知识的普及，以及带他们去进行锻炼，这同样也是在我们锻炼道路上的老师们。就像我们以前说到的啊，三人行必有我师，所以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其实老师就在我们的身边。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想和朋友们一起去分享一下，或者说去关注一下我们老师们的一些因为职业导致的身体上的这些问题，给我们的这个老师们啊，他们去排忧解难一下，让他们的这个身体能够更健康，这样子的话才能够为我们带出更多祖国的栋梁，以及我们在日常健身活动当中也需要有更多的这些健康的老师们去继续做我们的这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啊，是不是王老师？ 那个孟莹，我觉得补充的非常好啊。我们还有一句古话讲什么呢，就是能者为师。 嗯， 实际上这个教师啊，这个概念呢，我觉得因为我们今天当然主要是针对啊我们广大的中学啊、小学、大学啊这些教师，还有研究部门的这些老师，但是我觉得呢，把这个界限啊放宽一点， 是的， 那么更多的人可以受益啊。我完全赞同孟莹的这种解读。那么我们国家呢有非常好的这个传统文化啊，就是尊师重教啊。那么根据这个历史的记载呢，像在西周的时候就提出过弟子事师敬同于父啊。那么过去呢，我们还有一些传统的文化，你比如说他讲什么呢，天地君亲师啊，就是说以前这个师是什么地位呢，是可以入自家祠堂的，就是说呢可以像自家的先人一样去对待。那么我们古代的大教育家啊，就是说大家很熟悉的这个孔子， 嗯 啊，就留下了很多的这个我们讲至理名言啊。你比如说这个教师做什么呢，就是传道授业解惑啊，还有那个一些非常好的教育理念，比如说有教无类啊，温故知新啊，学而时习之等等等等。 对，这都是我们上学要背的， 我们耳熟能详的。 对 啊，那么按照现在的观念呢，那么我们把它说的就啊更形象更具体了。 对， 你比如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啊，充禅道死四方净，蜡炬成灰泪始干，说教师呢一定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啊。 对， 那么教师这个职业是一个崇高的职业啊，它是自带光环的职业。 是的、 啊、 那么我们今天聊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教师啊，他的工作性质复杂，责任重大，职业的要求非常高啊，心理压力大，社会压力大。那么就是实际上呢，有一个问题啊，我们必须正视啊，正视这个现实。讲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教师总体的健康状况是不容乐观的。 嗯 啊，当然呢，我觉得这个孟莹的这个提议很好啊，就是说在我们教师节呢，哎，做一期节目，做这个节目干什么呢？就是想通过这个，1025动生活啊，通过这个节目，那么传达我们对教师的敬意和关爱。 是的。 那么我们讲讲流行病学的这个一些研究的结论啊， 嗯， 然后我们就围绕着这个教师的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来展开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 是的。 流行病学的调查，那么教师的这个健康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的一些疾病上。 嗯， 第一个就是我们常讲的这个慢性的代谢性疾病啊， 嗯，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我们讲的这些那个什么高血脂、高血压 啊， 什么糖尿病啊，那个等等等等啊，什么肥胖啊。那么这是一类疾病啊，这个疾病呢实际上是和我们这个社会经济发展啊，它是密切联系的。 对。 第二类疾病呢，就是教师一些专属的疾病，你比如说干眼病， 哦， 啊，就是长期用眼啊， 嗯， 慢性咽炎， 老讲课， 讲课太多，说话太多， 对， 还有胃肠功能紊乱。就是精神压力大啊导致的这个不明原因的什么腹胀腹泻，这个我们后面陆续来讲。 嗯， 还有呢就是颈椎病，然后还有椎间盘突出症 啊， 下肢静脉曲张 啊 等等等等，主要的教师的一些我们讲的流行病啊，集中在这些疾病上啊。 对。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按照这个顺序一个一个的来探讨一下，就主要探讨什么呢？它的成因是什么？为什么会形成？然后呢，探讨呢，怎么预防啊？然后呢，再讲，它的对策是什么？ 是的， 啊，就是怎么通过我们自身的这种主动的锻炼呢，来改善这些状况。 对， 啊， 刚才王老师跟大家介绍到了，就是我们老师啊，也是因为职业的特性的原因， 嗯， 所以呢，也会有一些身上常常发生的这种疾病或者说是问题，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想听王老师和大家去分享一下针对这些问题， 嗯， 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策略。首先呢是最好能预防， 对， 哎，这个是我们希望老师们身上少发生这样问题的一个最大的前提嘛。 对， 哎， 实际上呢不是得了病再来纠正， 对， 而是不要去得这个病。 是的， 啊，让我们生活质量更高，工作效率更高啊，那个幸福感更强。实际上我们做这个节目的初衷呢啊，就是应该是这样的。 是的。那当然我们还需要先了解这些疾病发生的一个成因，这也是很重要的。了解它的原因我们才知道怎么能避免它，或者说要怎么能预防它。 对。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可能我们已经有一些老师得了这些问题了，那我们就该想一想怎么去更好的缓解，哎，这些症状在他们身上造成的其他的影响嘛啊。 对。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吧，先说这个慢性代谢性疾病发病率的问题， 嗯， 因为其实说实在的，啊，这已经不仅仅是说我们教师才会发生的问题了，已经是一个现代人群，就像王老师刚才提到的，因为我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 嗯， 大家的生活习惯有了一定的改变之后，发病率变得越来越高的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这种疾病了。 对， 嗯， 那个孟莹刚才讲得很好啊。实际上呢，这个慢性的代谢性疾病，它最主要的是受生活方式的影响啊， 嗯， 因为我们那个经济发达了，交通工具改善了啊，然后呢，营养啊这个过剩的现象呢越来越突出了。那么我们讲呢，什么坐电梯啊，坐公交啊，开汽车呀，就是我们的这个体力消耗呢，就是逐渐在减少。那么这么一种大环境呢，就导致了一个共同的现象啊。你比如说我们讲世界发达国家啊，那么都是一致的出现了这什么倾向呢？就是对健康最主要的威胁已经不是以前的什么 什么感染呐、啊， 啊， 什么外伤啊、嗯，而是这个代谢性的疾病。那么我国呢，实际上也是一样的， 嗯， 啊，当然那个教师的这个工作性质和特点呢，如果教师这个行业里边啊，我们这些同行，你没有这个健康的意识，或者说这种意识不强烈，或者再讲呢，你知道了也不去做的时候，那么实际上教师这个行业啊，罹患慢性疾病的可能性比其他的职业还要高。 嗯， 啊，所以呢，实际上我们讲的这个慢性代谢疾病啊，在我们教师这个人群里边呢，还是非常高发的。 对，甚至我觉得还有一个需要我们大家注意到或者说要重视的问题，就是因为老师他是要影响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嘛，啊，那如果他的这种意识就是对于体育锻炼也好，或者说对于我们的这个健康意识关注的不够的话，可能还会影响到自己所带的这些学生。 对对对， 啊， 所以这个问题呢是影响很大，非常重要的问题。 对， 对， 那么我们过去一直在讲呢，这个率先垂范呀， 嗯， 啊，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我们手上有份材料啊，就是我们的90年到2019年的一个， 嗯， 啊，我们国家死亡率的一个啊，调查的一个结果啊， 嗯。 这个调查结果讲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讲这个啊，慢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已经成为我们国家最主要的啊死亡因素，它比那个癌症的发病率还得要高啊。实际上它是排在第一位、第二位的啊。那么这不仅是健康问题了啊，当然那个威胁呢是非常现实存在的啊。那么我们下边呢就来探讨一下，为什么慢性代谢性疾病高发呢？ 嗯， 啊，那么看看这个研究的这个轨迹下面啊。 嗯， 那么从1987年，这个美国的疾控中心呢就提出来一个理论啊，就是它不是理论，它是一种对现实的一种观察和研究。 嗯， 啊，就是把缺乏体育活动已经作为主要的心血管病的这个发病因素啊。那么人们对冠心病的这个体育康复啊、体育实践做了大量的研究，那么逐渐的认识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运动锻炼啊，是可以有效预防冠心病的一个举措。 对， 而且呢，也是你患了冠心病以后啊，它最重要的康复手段。 是 啊，90年代的后期啊，那个美国运动医学会呢，他的研究表明啊，就是除了年龄、遗传啊，就是我们讲这个家族史以外啊，还有吸烟、饮酒、肥胖、高血压、精神压力以外，运动不足呢，是一个独立的啊心血管疾病的致病因素啊， 嗯， 就是再次强调了这个问题。 是的 啊，那么实际上呢，我讲到这个地方呢，我想讲什么问题呢？ 嗯， 就是说我们如果碰巧啊有机会在听我们广播的广大的教师，你需要扪心自问，你是不是有这个很自觉的参加体育锻炼的意识和习惯。 嗯， 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啊。但是运动不足是什么呢？我们主要是讲的就是说你那个运动没有达到啊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量。 就是怎么算是运动不足？ 实际上呢， 哦， 我们国家有一个大概的参考值啊， 嗯， 就是每天30分钟以上， 嗯， 每周要5次。 对 啊，那你达到这个标准没有吗？那实际上呢自己要 review 一下，检讨一下啊。 这个其实是很好去界定自己有没有达到的，只不过是看我们敢不敢直面自己没有达到的这样的一个现状嘛啊。 这个运动不足呢，就是刚才讲的啊， 嗯， 我们讲呢，它会导致了肥胖、心肌梗死啊、冠心病、高血压、动脉硬化、 对 神经官能症啊，还有腰痛， 嗯， 当然呢，还有我们教师啊，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教师的这些啊多发病和常见病啊， 嗯， 你比如说什么椎间盘啊突出啊，什么静脉曲张啊，啊，胃肠功能紊乱呐，啊。实际上这些呢都和这个运动不足是有关的啊。当然我们在这个小节里边呢， 嗯， 我们着重是在强调啊，就是说它和慢性代谢性疾病的关系。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讲的成因，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运动不足。 对。 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再看看我们教师的工作特点，它和这个慢性疾病有什么联系呢？ 嗯， 就是这个复杂性和繁重性。 嗯， 就是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劳动啊，它是非常复杂的塑造人的灵魂的工作。 我们都到灵魂了，这怎么可能是轻轻松松就能够塑造出来的？ 对，不仅仅是有体力的负荷，你比如说体力负荷，我们讲你要备课呀， 嗯， 你要讲课呀，你要改作业，你要做科研啊，然后呢你还要用创新的思维面对每一个不同的个体。 是的， 你不是那个机器啊，每一个学生他都有自己的这个性格秉性思想， 对 啊，人格，所以呢这是一个需要用创造性思维去面对的啊，这么一个职业。 对 啊，那么然后呢还有非常复杂的脑力劳动啊， 嗯， 比如说这个备课呀，比如说科研呐，钻研探讨问题呀， 就是你怎么能够把你的课讲得让学生爱听，还能听进去，并且还能够学会，其实真 的 不是那么简单的啊。甚至还有像刚才说的这个体力的问题，真的，我们之前就感慨过，比如说孩子放假了，家长们约着三五成群的孩子们一块儿去玩的时候，就会感叹说：“天哪，这还是三五个孩子就已经觉得这么头疼了。如果这要是一个班的孩子，真的是非常的佩服老师所需要面对的当时的那种状况啊。 第二呢，就是这个教师工作特点啊，第二条呢，就是我们讲他的这个创造性和灵活性。 嗯， 这个特点的内涵呢，就是说教师呢，我们有一些基本的啊，这个工作的原则准则啊要求，但是对于每个学生的教育来说呢，他没有一个统一的什么规程，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因材施教 啊，有教无类啊，就是说要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灵活的运用教育原则啊，创造性的来这个设计教育的方法。 嗯 啊，这是第二。第三呢，教师的这个工作特点呢，就是主体性和示范性，就是刚才孟莹也讲过的啊，就是我们不仅要做好自己，我们还要做好表率，要用自己的形状这个形象啊，去这个引导学生，感化学生啊。第四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长期性和长效性啊，就是这讲什么呢，就是教师的劳动啊，有的时候不可能呢是在短时间内就能够体现出来或者是表现出来。 对， 他必须坚持不懈反复的这种施教啊，促进学生啊，一步一步的成长，就是我们讲的啊，十年育树，百年育人， 嗯， 啊，就是这个。所以教师呢，他是一个，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啊。那么过去我们都在讲的那个，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啊，教师呢是反反复复啊，一届一届的 对 去做这些工作，而且每一届呢。每一个班级呢都遇着的不同的学生，啊， 是的， 所以他有这个长期性和长效性。 嗯， 那么此外呢，这个教师为什么会很累呢？啊，当然我也是做教师的啊，我是非常的有体会。我们除了各种教学科研的任务啊，当然我们讲那个不同岗位上的教师啊，小学、中学、大学啊，什么研究生，那他可能工作性质有所不同。但是呢，除了我们的本职工作以外，教师的其他工作的负担呢是非常重的。 嗯 啊，这个可能我们有些的同志都不是很熟悉。你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总结呀、评比呀、学校的评估啊、专业的评估啊，然后教师呢还承担什么任务呢？就是调节各种纠纷、各种矛盾，啊，这个事无巨细，面面俱到。所以这个教师呢，实际上呢是非常操心的一个职业啊。我们讲呢，这个广大的教师长期的周而复始的 高强度的创造性劳动，高强度的脑力劳动。那么处在这么一个工作环境里边呢，如果自己啊，我们就讲了，你只是那个点燃自己照亮别人的话，你如果真的是缺乏健康意识的话啊，没有科学锻炼的这种保障的时候，那么我们讲教师的这个慢性病呢自然是高发的， 是 啊，因为还有当然我们讲了这个各种压力的问题， 嗯 啊。那么下边呢我们就来讲啊，这个讨论完了我们教师工作的特点呢，我们就讲那么教师面对这个代谢性疾病啊，慢性疾病高发的这么状况， 我们有什么对策吗？ 对，我们的对策是什么呢？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来改变它呢？ 对 啊，我们讲的要 change。 对， 怎么来改变呢？首先呢我们讲呢就是要培养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嗯 啊，健康的生活方式是最有效的预防这个代谢性疾病的方法啊。 对， 那么80年代初美国运动学学会呢就提出来了个运动处方的概念， 嗯 嗯，比如说我们可以给教师开处方啊，这个处方呢就应该包括什么呢？运动的方式、运动的强度、运动的时间、频率， 嗯， 以及呢你达到的这个锻炼的目的。 对 啊，但是呢这个运动处方呢，这个由于遗传呢、饮食习惯呢、生活方式，我们讲的啊什么岗位特点、生活环境， 对 啊，疾病等等，就是这个个体差异太大了。 是的， 实际上教师的差异呢也是比较大的。 嗯， 那么下边呢我们也会为我们广大的教师来介绍啊我们应该怎么锻炼。那么2007年以后啊，大家再看看这个轨迹，美国心脏病学会、运动医学会又提出来一个口号呢，叫 Exercise is medicine， 就讲什么呢？运动就是运动是良医啊，或者运动就是医学啊。这个 Exercise is medicine 它讲什么呢？就是讲大量的研究实践、临床观察都有一个共同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科学的锻炼是可以预防甚至治愈多种代谢性疾病的。那么大家，我觉得我们老师听这个一定听得很清楚，就是预防代谢性疾病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锻炼。 嗯，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北京体育大学的王安利教授和大家分享教师的常见身体问题我们该如何解决。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王老师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FM 102.5，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王安利老师和大家分享教师的常见身体问题我们该如何解决。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王老师和大家去介绍吧。 那么第二呢，就是讲这个 Exercise Medicine 主要是什么意图呢？就是让人们重新认识运动对促进健康是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的。有些时候呢我们讲呢，就是它 much better than medicine， 嗯， 就是它要比那个药物更好，没有副作用，而且呢有效的啊改善我们的健康状况。 对， 这当然我们为什么反复强调这个呢？就是让我们的教师，你一定要啊从今以后呢要重视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重视科学的体育锻炼，来改善我们的健康状况。那么下面我们看看一些权威的啊医学杂志对这个运动和健康之间关系的一些描述。 对， 你比如说大家知道这个 Lancet 啊 Global Health， 就是我们讲的柳叶刀啊， 嗯， 他在 一篇研究啊，他发表的一个研究报告里面讲什么呢？就是在全球范围内，运动预防了15%的过早死亡。你看运动的贡献呢是非常大的。那么2008年全球疾病负担分析的一个报告显示呢，缺乏身体活动是全球530万死亡的原因。那么柳叶刀的另外一项研究提示什么呢？就是身体活动不足带来的死亡风险，它和吸烟是类似的。剑桥大学啊，那么他这个团队领先开展的一项研究啊，就是最新发表在这个《柳叶刀全球健康》的啊，这么一个杂志上，他从另一个方面呢强调了运动的益处，就是说全球每年至少有390万人通过充分的身体活动而避免了过早死亡。 对 啊，这个我觉得这些数据吧，对我们广大教师来说呢，不应该只是一种震撼， 嗯， 而应该转化成自己的行动。 对 啊，讲到这儿了。可能有些老师啊，就是突然心动，说：“哎呀，以后我要练。”那么就是怎么练呢？ 对。 那么我们讲，我们现在那个做不到，那个就是说来给每一个教师开处方的这个水平啊。嗯、为什么这个处方要检测、要评价、要反馈，要让你练？练完了还要不断的3个月就要调整。 他要关注的因素太多了。 太多。 对。 那我们下面呢，这是最简要的啊。 对，就是大家都需要共性的一些东西啊。 对，利用我们这个啊1025动生活这个平台呢，讲讲啊、 嗯、 我们怎么练我们才可以更健康啊、 嗯、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要坚持有氧运动为主，这个中小强度时间较长的运动都是有氧运动。 嗯， 如果稍微讲专业一些呢，就是你这个运动的强度没有让体内的乳酸大量积累， 嗯， 那么这种运动方式呢都是有氧运动。 对。 那么如果呢，我们有些老师还要问，那到底是哪些项目呀？啊，实际上呢， 举个例子呗。 啊，孟行提这个问题啊，举个例子呗。 嗯， 就是我想呢，我们听众你能想到的绝大多数的运动方式 都属于 有氧运动，绝大多数、 嗯、 啊，你比如说 慢跑呀， 慢跑啊，自行车呀， 对， 爬山呀， 快走啊， 球类呀， 对， 游泳啊， 广场舞呀， 哎呀，那对，那更是有氧运动 对、 啊、当然、这个、 太极拳啊， 对，太极拳呀，那、这个什么 健身气功，这些、啊、 健身气功、啊、这都属于有氧运动，你就想到的啊。那么什么是无氧？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力量锻炼。 是的。 讲那个高强度的运动啊，那就 无氧了啊、 嗯、 就这个有氧啊运动呢改善了什么东西呢？这个我觉得啊是我们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它为什么和我们这个慢性的代谢性疾病啊这个关系这么密切呢？实际上呢，我们的有氧运动啊主要是改善了我们身体以下三方面的这个功能。一个就是有氧运动呢特别有利于我们啊获得一个健康的心脏。 嗯 啊，如果是从运动医学的专业讲呢，就是有利于培养 你有一个运动员心脏。就这个心脏呢，它可以适合高强长时间高强度的运动啊，心肌肥厚了，心腔大了，每搏量大，每分量大了，当然呢你的那个供血供氧啊就很好。 对， 这是我们健康的最重要的基础。 嗯， 第二方面啊，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它改善我们的肺功能、呼吸功能。 嗯， 我们讲的一种啊，这个代谢呀、啊，这种这个啊，呼吸啊，这个能力增强了、 嗯。 第三方面呢，实际上就是真正的它会影响我们的代谢。 嗯，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代谢性疾病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血脂太多了。有害胆固醇在体内积累了， 对对， 就讲的这个胆固醇的情况。实际上呢，有氧运动是最有利于控制这个不良胆固醇的， 对， 就是让这个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更多的从体内排出去了。 是的， 让有这个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是有利的胆固醇能够清洗血管的，保护血管胆固醇的含量是增高的， 对，更多嘛。 对，实际上呢就是。 我们有的时候锻炼了啊，我们回家一照镜子，我还是我呀，看着没有什么变化。什么东西变化了呢？你的血管啊，你的内环境更清洁了。 你看不见的地方， 你看不见的地方，就你得这个代谢性疾病的可能性大幅度大幅度的下降了。 对， 这是一个内在的变化啊。所以我们的那个教师不要练了两天说我没什么变化呀，那不是这样的啊。其实那个慢性疾病呢，我们过去经常讲呢，它都是一个叫 silent killer 啊，沉默的杀手，它慢慢的来损害你的身体。 对 啊，所以这个有氧运动呢是最有针对性的啊，预防慢性代谢性疾病的一个方法。 对，而且就像王老师说的嘛，我们教师的这个职业特性当中有一条就是长期性和长效性，其实我觉得放到我们的这个坚持有氧运动当中是一样的，我们也需要把自己的这个工作特点长期长效性放到我们的这个运动当中，也让他要长期长效的坚持下去。 补充的是太好了啊。 嗯， 你比如说运动呢，我们讲了啊，除了个改善代谢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改善 image， 改善我们的形象。 嗯， 它会那个减肥啊，它会让我们的体型更好。 嗯 啊，让我们的教师呢有更好的这个示范作用。 对对， 我觉得这对我们教师来说呢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是的， 是吧？就形象好， 是的， 形态好啊，就是知行合一， 嗯， 身体力行。 对 啊，那个我在这个地方呢就和孟莹那个刚才讲的态度一样的，就是那个要有长效性。 嗯 啊，也祝福我们的同行啊，所有的教师呢这个健康快乐青春永驻。 嗯 啊，就是第一方面要做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坚持有氧运动。 是的 啊，那个当然现在还有一些研究结果啊，我看最近有个报道挺有意思的，就是说一天练多少合适呢？那么有人讲了，就是啊，那个多1000米，那个什么死亡风险呢，就要下降大概15%左右呢啊。 嗯。 但这多少最好了呢？一般认为就是，7500米，过去讲10000步啊，就是说你再走多了，就没有太多的这个改善的效果了啊。就是对于这个预防死亡的风险啊，这当然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啊。但这里头要讲呢，我们教师啊这个工作非常繁重，说你一天让他走10000步走20000步，有的时候呢也是不太可能的。 嗯， 但是一定要适量的长期的把这个有氧运动坚持下去啊，这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嗯 啊，那么教师怎么会更健康呢？第二呢，我们就讲呢要适当的进行力量锻炼。 对 啊，这个力量锻炼呢，老师一讲我们不会啊，其实那个力量训练啊，它真的是一个理念问题，它不单纯是个方法问题，不单纯是什么器械问题。你比如说拉橡皮筋啊拉这个，我们就现在讲啊弹力带，哑铃杠铃啊，自身重量，各种重物啊，你比如说什么油瓶子米袋子啊，都可以是力量锻炼的这个器械啊。那么进行了阻力锻炼，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它的好处就非常直接的，就是增加肌肉力量啊，增加肌肉维度啊，让我们看上去更紧致更健壮更灵活啊。就是力量锻炼呢一定是提高了我们身体的活力，你觉得你更有能量，更愿意做事儿， 嗯， 而不是呢越来越懒散啊。力量锻炼呢有这个作用啊。那么当然呢，除了这些啊直接的啊这些改变以外呢，那么大家应该知道呢，力量锻炼啊预防肌少症，预防骨质疏松，它都是有巨大的贡献的。那么你比如说我们讲啊，举几个例子讲，我们一般都知道这个铜桥啊，就是躺下把屁股抬起来啊。 对。 俯桥，就我们讲的平板支撑，这些有什么好处呢？就让我们这个 核心区的肌肉更紧致， 对， 这个核心区的关节性稳定性更好，就是它有利于就是防止这个关节啊出现退行性变性，关节退化，包括我们的椎间关节啊，你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那个大腹翩翩啊，肚子太大，腰弯太大，颈弯太大，甚至有的时候啊颈弯变小，这个实际上呢都和力量退化是有关系的啊。但对于下肢来说呢，如果你的这个做点下蹲起啊，啊，你比如说靠墙的静力蹲呢，那么你的腿的这个稳定性改善了，它的异常活动就会减少，它的研磨就会磨损就会减少，那么你的这个关节的退化呢就会减慢。所以呢，实际上它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呢？根据教师的这个职业病，就是我们讲的颈椎病也好啊，腰椎间盘突出也好， 嗯 啊，那么他都会啊得到很好的这个预防和控制啊。这个对我们教师来说呢太重要太重要了。 对， 当然还有就是我们讲的你一种活力呀、啊、你一种形象啊啊都是可以啊通过力量锻炼来提高的啊。那么我们刚才讲过一个，就是有的时候长着长着人走形了，未老先衰了啊，说那个年龄一大为什么身高变矮那么厉害呢？就是有的时候啊这个腰弯大了，颈弯大了啊，然后那个支撑不住了，是吧？实际上呢，我们可以更好的保持我们的形态，这也是那个力量训练呢在这个里边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嗯， 第三呢，就是我们建议教师啊，你的运动里边还应该包括什么呢？就是伸展练习啊。这个伸展练习呢，最主要是改善肌肉的状态和发展柔韧性。大家记住了啊，不光是发展柔韧性，为什么呢？我们坐久了，那个比如说批改作业呀、改卷子呀，时间长了，我们那个肌肉会紧张。啊，会僵硬，我们做做伸展呢，就会让那个僵直的肌肉呢放松， 对， 让它的血液循环改善， 对， 让它的退化呢减慢，然后呢，还有就是它可以矫正我们的形态。你比如说我们那个圆肩呀、驼背呀， 对， 怎么办呢？你得拉啊，把它拉直了， 对， 啊， 多做一些伸懒腰都是有用的。 对，一方面呢要做力量，让它能够支撑得住。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哎，要伸展啊，就是要改善我们的形象啊。所以呢，那个伸展练习呢，它是可以矫正形态的啊。那么当然，一些间接的作用呢，就是我们的肢体语言更得体啊，更大方，更优雅啊。第四个呢方面，就是我觉得我们教师特别特别要重视的呢，还有一个就是平衡稳定练习。啊，就是说呢，做一些那个不稳定界面上的活动， 嗯， 就是做一些那个，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生活里面的游戏啊。比如说站在不稳定的界面上，一条腿能不能站得住呢？啊，或者别人推你一下，你是不是马上就摔倒了呢？ 嗯， 啊，经常给一些这些刺激，那么就是我们这个摔伤的可能性会大幅度的下降，啊。你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常用的方法，闭眼单腿站立啊，站在平衡球上啊，它提高了什么能力呢？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提高了本体感受功能啊。当然呢，我们这地方也希望呢，我们广大的教师啊，在改变你生活方式里边呢，再加一条内容，就是你早晚呢要刷牙啊。那么你用一条腿站着能把牙刷完， 嗯，对， 那就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锻炼， 就把它要融入到我们的 日常 生 活 里嘛。对， 啊， 对， 这是我们讲的教师的啊第一种最常见的啊这个危害健康的情况。 对， 就是我们讲的代谢性疾病， 是的， 和它的这个纠正的方法啊。 嗯， 那么下面呢我们接着讲啊这个教师的 其他的一些疾病， 其他的疾病啊。 嗯， 第二，我们就讲这个干眼病， 就是长期的用眼啊，就是我们这个教师的这个工作特点和性质啊，长期用眼，长期的锁定啊，什么作业本啊、屏幕啊， 嗯、 那么就是常常导致我们的教师呢眼部干涩红肿啊。就下面呢，我们就是普及一些最科普的知识啊。这个干眼病怎么预防呢？实际上最主要的是科学用眼。第一个啊，我们的工作环境，包括我们居家办公的环境一定要好。最主要讲什么呢？就是光线要充足，照明的质量要高啊。当然还有就是我们要有好的那个用眼习惯，就是说呢，我们一定是保持一定距离，不要趴在书本上，趴在屏幕上啊，那呢实际上对眼睛的这个损害呢是非常大的。第二呢，就是我们不要犯那种最低级的错误，就叫干瞪眼。干瞪眼的这种习惯呢是非常不好的，就是长时间的关注一个啊物品不眨眼睛， 对， 就是非常麻烦的。就是说你要时不常要眨眼，当然你也不用眨的速度太快， 太频了啊， 哎，那个也有问题。但是要适度的眨眼， 对， 眨眼呢实际上就是一个润滑眼部的啊，这么一种措施， 嗯 啊。第三个呢，就是要主动的调节肌肉的张力，这个呢其实是非常容易做的，但常常呢被忽略了。就说呢，我们工作一会儿啊，有的一些教材里的号召呢，大概半个小时看看远处，我们不一定非半个小时，就说呢，有可能了，就是我们有意识的要向远处看啊，一般就是五米以上，就有非常好的作用。它的作用什么呢？就是让我们那个啊。眼肌放松， 对 啊，因为实际上我们这个眼肌干什么呢？就是看近和看远，是它靠什么呢？靠这个睫状肌收缩来调节晶状体的啊这个形状。我们看远了五米以上，哎，眼肌就完全放松了。 对， 那这个对于降低眼压啊，对于保护视力啊，保护我们讲这个泪管的通畅。啊，湿润眼睛都是有好处的，这个不难做到嘛。 嗯， 看看近的地方，我们眼睛抬起来往远看，哎，他自己眼睛就放松了。 对， 这个呢是我们那个非常容易做到的一件事。当然最好呢，去看一些绿色的植物，看一些花朵，看一些美丽的景色。 对， 那个效果呢就更好。啊、 对， 这就是第二种我们讲的干眼病。 对。而且我刚才还想到了一点啊，就是我们在学校，尤其是中小学，我们知道对于孩子们的这个视力的保护现在是越发的重视了。就是我们同学们会每天有做眼保健操的时候，那老师们不妨也跟着一起去做一做。 我估计老师会带的。 我反正知道，就我女儿他们学校有同学带着大家一起去做，但是其实这时候老师们也跟着一起去做一做。 对对对， 同样就是我们一直说的嘛，这个言传身教的作用， 对， 一定就是您在做，您的学生们看到了，他肯定也就会更认真的去做。 对， 再加上刚才王老师提到的这个，我们就是工作一会儿啊，或者说是在孩子们，比如说这段时间是给他们留了一个自由讨论的时间， 嗯、 那我们不妨也去看一看外面啊，去调节一下。预防干眼病的这个对策当中，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是可以带着咱们的学生们一起去做的。其实这样子的话，既能够增加和学生的互动，同时也能够让他们理解我们保护眼睛的这个重要性。老师也这样做，那我也更应该要这样做，就是他们不会说是被强硬的去说教一些知识，而是去和老师在耳濡目染以及说是一些很自然的环境当中就去这样做了。那真的就是才叫我们说的融入到自己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嘛。 对，孟莹补充非常好啊。那么孟莹的补充呢，当然对我也有点启发啊。那么大家看呢，其实我们讲的这些预防干眼病的措施， 嗯， 也都是预防近视的， 是的， 有效的措施。 对， 它是完全是统一的。 对，就是我们老师和学生可以一起做、 哎，都是一起可以做的啊。 对， 你比如说我们讲的什么科学用眼呀，保持距离呀， 嗯 啊，这个充足的光照啊，适当眨眼，包括来看演出， 嗯。 这都是不仅老师有好，对老师有好处，对学生预防近视 也是非常有效的 方式，就是更有好处，因为他们的这个眼睛现在还是在不断的这个变化发育的过程当 中 嘛。对，再加上您刚才提到过的，就是这种主动调节眼肌的张力，我们会想说，哎呦，这眼睛也能够进行锻炼吗？其实它这个锻炼要相较于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有氧运动啊、力量训练，轻松的多得多。我们只用是看看远处，看看近处，适当的让眼睛，比如说闭上眼睛休息休息，这就是给他的一种加引号的训练了。那我们何乐而不为呢？啊， 还有一点要补充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孟莹刚才讲到了这个近视的问题啊。讲到了眼睛发育的问题，这个地方呢，我也要告诉我们广大的教师或者广大的家长啊，这个孩子的视力发育啊，对孩子视力发育最有帮助的是什么呢？就是户外运动。 对， 任何其他的措施都是替代不了的，只要有机会一定要把孩子赶出教室去，让他们在户外，让日光照照眼睛啊，那不让不要看太阳，就是看什么东西都行啊，哪怕是阴天都是起作用的，对视力非常非常好。 对， 这个呢就是科学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的结论。我觉得这个啊，家长教师都要记住，因为外边的这个光线啊和室内的光线呢是完全不同的啊，它相差多少倍呢？那个研究认为要相差大概10000倍左右。 哇！ 所以那个实际上呢，就是最好的一个促进孩子发育的就是户外运动。 是的， 促进眼球的啊，就是说眼睛的这个视力发育的啊，最基本的措施。 是的，那我们说到老师，自然的就会带到学生啊，这真的是可以叫王老师的这个加引号的职业病啊，就是我们总是会想到怎么能够让学生也得到更多的这个 对 从中受益嘛啊。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听王老师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因为我们明天就要到教师节了，所以也想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朋友们去关注教师们的这个健康的问题，提到了因为教师的这个工作特性所导致的一些常见的疾病，我们的一些成因啊，还有就是预防的对策。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先和大家分享两个，一个呢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慢性代谢性疾病，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干眼病。那我们在下周四的节目当中呢，还会继续听王老师和大家去分享其他的一些常见的疾病以及他们的对策。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王老师，同时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和晚间的11点还会分别有两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王老师。 谢谢孟莹，谢谢听众。 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这里是北京， 是北京， 爱一座城，唱一首歌。 我家住在银河边， 听祖国的心脏，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 这几千年的盛宴，聚拢一好友， 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作品推荐， 我有故事那个他， 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关注。 听听志愿者的故事。 2022年我整整是80。 聊聊志愿服务精神。 志愿精神是不能 懂点冬奥志愿政策， 要有3个基本的素质， 长点志愿服务知识， 有一个交替排班的考虑。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听听 FM 客户端联合推出的志愿双奥青春之声网络电台全新上线，下载听听 FM， 搜索志愿者即刻收听。 大家好，我是迪丽热巴。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比赛将会在北京赛区的首都体育馆举行，共产生男女单人滑、双人滑、冰上舞蹈以及团体赛5枚金牌。花样滑冰将动作的技巧与艺术的表现完美融合，将惊险与美丽发挥到极致，是冬奥会上最受观众喜爱的项目之一。